是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，何解说出的字眼，我当作誓言，逼你将谎言加戏之言，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，别看我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遍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，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，给不了你的爱都是泥沼，要不到我的苦自下煎熬，梦自也知道不到心碎，我绝不放掉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，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，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。 有一个关于音乐的话题，有没有哪两首音乐是因为巧合而十分相似的？据说啊，看完这些回答之后，很多人都说我已经不会唱这些歌了。那我念几条，你可以试试看把它们唱出来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哎呦哎呦拔萝卜，我就不唱了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还有英特尔的那个噔噔噔噔噔，和向天再借五百年当中的看铁蹄铮铮，这两句唱出来感觉是很像的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，前半句和后半句这两首歌都会唱的话，唱起来吧。还有这个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，还有猴哥猴哥你也是有才呀。有哪些歌曲在你印象当中是比较深刻的，特别巧你总是唱着唱着就唱串了呢？好了，接下来在这里还有更多好听的歌，可以听听看哪些歌曲是你容易唱串的。 怎么会从你的双目就决定了我的难过，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，没有说出感受，只有不经意的沉默，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。你身旁的他来时告诉我不能再说，在我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，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， 只有

享受也一样分担，一夕一途却忘了应该是一种负担。 我将你的心烤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黄金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。 老妹，也许世界不要你爱，而让爱就要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越心疼痛越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听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 我们也送他永远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Oh man， 月薪都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雾点我只读不见。 我们也送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知道吗？有一些关于动物的冷门小知识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是看到了一些，比如说有一种鸟叫怒滑鸟，愤怒的怒，滑行的滑，它是西西里岛上的一种特有的小鸟，也是愤怒的小鸟那款游戏当中的原型。我就有玩过那个游戏，它可以凭借愤怒在空中滑行约15到20分钟，不用翅膀哦。我看到它滑行的照片了，太厉害了，这都可以。还有就是我关注到的关于大熊猫的冷知识，并不是所有的熊猫生下来都是黑白分明的那种，那些自然界野生的黑白色不明显的熊猫啊，通常会被其他的熊猫杀死淘汰掉。但是一些人工饲养的大熊猫生下来如果黑白色不明显的话，饲养员呢就会把它们装在小篮子里，用刷子上色，然后这样呢可以让它们更好地融入到熊猫群体当中，不被同类排斥，给熊猫一些时间让它慢慢长大，黑白自会分明的。好了，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关于动物的冷门小知识。行了，在这里继续来听歌。 如果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眼前都变得不真实，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，马不停蹄地寻找，无处投靠，还盲目地飞，过了今夜又会在何处凋谢？爱迫在眉梢，我应该过得更好，我早该把你忘掉，固执的可笑，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，随纷飞的白雪，随身一片又一片。你可知道，花可以开得更好，可是爱躲不了，暗夜的燃烧，真心触礁，已经未了。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，我已走远了，想找个肩依靠。如果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眼前都变得不真实，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，马不停蹄地寻找，无处投靠，还盲目地飞，过了今夜又会在何处凋谢？爱迫在眉梢，我

八点钟段，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，海妮正在陪伴你听歌。我的微信公众号海妮的部落，欢迎留言。那接下来这是周华健的一首歌，怎么了。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，那真的就会有人问你，你怎么了，看起来很不开心啊。而这种关心很多时候是得不到答案的，因为你不想说，就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好了，安静的听歌，这首怎么了来喽。 因为想放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，永远回到你的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，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。是亲爱的人，没想到会变得没什么，曾经我是你的，以为你是我的，爱得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都懂了，但是已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，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，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。 世界充满期待，

我在你看见远方的时候，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点在手掌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的记忆总是不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提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也太平常，我把深情留在远方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你可知道记忆总是比我还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 即日起至26日，百泰黄金全场买十克送一克，多买多送，年度感恩回馈，超多精彩活动，尽在三和珠宝城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已 读给你听。有人分析的提高情商的八种方法：微笑和赞赏，不会惹小人，肯帮忙，能最快获得好印象，不和上级争锋，不和同级争宠，逞强会过早的暴露能力不足，学会吃亏但不吃哑巴亏，直率其实是不懂礼貌，随口辩解会害死你。还有第八点，智商使你得以录用，情商使你得以晋升。坦白说，这方面的问题呢，我是很不擅长的。那分享给你这样的方法，有道理的，选择性的，适合你的，可以听一听。比如说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学会吃亏，但不吃哑巴亏。吃亏让我们成长，吃亏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，但是可不要傻乎乎的，总吃哑巴亏。好啦，不说啦，继续来听歌。 早晚都会，你若要走，我不会留。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，无奈寂寞是独有种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说你可能让我写什么歌词，你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。 门口，我做了一面太阳飞来横火、yeah,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、 你的脸我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有没有想想又何道去，多依然在这里追的东西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很好没关系， 就是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心里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己年头，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死去的君子命中中间打不开的心门，男子之后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真的心想说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， 为你的名字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有没有人想想又何来去，多依然在这里吹的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说很好没关系，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有没有人想想又何来去，多依然在这里吹的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说很好没关系， 心出那我蹦出来不下来，在心海你打不了开，家里丢牛奶一杯喝多痛，呛得眼泪流，圣诞节魔咒喊不回头，准备海淘啊，总到眼泪流，圣诞节魔咒，好汉不准跳。 心理学家说啊，男生没有主动找女生，那是说明他是真的不想理她了，而女生没有主动找男生，是因为在等他找她。男女之间的不同是这样吗？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按我的印象呢，好像男女生的差别真的是这样的。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找你，你会怎样做呢？是会主动找他，试探一下他是不想理你，还是在等你，是吗？其实不管怎么说，在乎你的人终究是舍不得一直不理你的，你说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好好解决问题，不要冷战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往事啊，落在我面前，那是谁忘了放风筝，我轻易地牵起了那年的秋天，阳光中我住于里面，你给我风筝和蓝天，那是我将幸福握紧一点，感谢你最后的相约。

读给你听一段比较有道理的话，不是年龄到了就要去谈恋爱，当你遇到对的人，自然会触动你恋爱的心跳。不是年龄到了就要去结婚，当你充分了解并愿意和他相守，自然会踏上婚姻的殿堂。不是年龄到了就要去生孩子，当你和对方的感情深到希望有共同的生命而延续这种情感时，自然会选择产生爱的结晶。生活不是按部就班的人云亦云，不是年龄到了你就要失去自我，不是该做什么，而是遇到了自然会做什么。幸福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听歌。 夜色渐渐迷蒙，想你的心有谁懂，何处吹来的寒风，感觉好空。温暖渐渐远离，一个人望着星空，那一颗心才是你我想触动。每一次喊你在我心里，每一次喊你把你，每一次喊你我的心都痛，每一次喊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。每一次喊你在我心里，每一次喊你把你，每一次喊你我不想再痛，每一次喊你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有谁懂，何处吹来的寒风，感觉好空。温暖渐渐远离，一个人望着星空，那一颗心才是你想触动。每一次喊你在我心里，每一次喊你喊你，每一次喊你我的心都痛，每一次喊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个的天空。